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自2015年成立以来，深化区域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积极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下教育均衡发展与优质发展的实现途径，发挥广中作为优秀教育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一轴四翼发展模式，以小学、初中到高中一直到大学的纵向发展轴，横向联盟北京市广渠门中学等4所中学。现如今，集团化办学已经成为北京市扩大区域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举措。改革开放40年以来，北京不断推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未来，区域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如何继续推进？基础教育如何从基本均衡过渡到优质均衡？教育面对面，对话京城名校特别节目，一起对话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一起听改革开放40年，北京教育改革最强音。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周三了，对话京城名校，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我们来做的就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一所进步最大、变化最大，而且广受周边百姓欢迎跟支持的学校——广渠门中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几位领导一起来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讲述广中的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变化。首先呢，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18号举行，高校教育工作者反响热烈，北京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获通报表扬，东城区在全市率先成立戏剧教研组。以下是详细内容。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引发高校教育工作者的热烈反应。高校书记、校长一致表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改革开放初心，继续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信心和决心，为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加快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本台记者苏小坤报道，前门外国语学校19号举办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回眸40年、展望新时代主题汇报及成果展示。为更好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北京市前门外国语学校积极开展小班化教学改革实验。前门外国语学校校长杨梅介绍，目前学校单个行政教学班人数设置不超过30人，为开展小组合作、体验探究等教学模式改革创造了条件。东城区教委主任周玉玲表示，通过培养干部教师， 东城教育向优质均衡方向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教育部日前通报表扬北京、贵阳等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指出这些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在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中态度坚决、反应迅速、敢于碰硬，措施有力、成效突出。教育部指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是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大事，各地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学习借鉴北京市、贵阳市等地的做法，会同市场监管、民政、人社和应急管理等部门对违法违规的培训机构和竞赛活动坚决予以查处，打赢专项治理攻坚战。北京师范大学第九届花样年华相聚之歌北京留学生之夜文艺演出日前举行。本次演出以各国留学生为演出主体，共有来自10所高校、36个国家和地区的169名留学生及24名中国学生参加，现场观众超过2000人。自2010年举办首届活动以来，北京留学生之夜活动已经成为展示北京留学生风采、促进中外学生交流、丰富校园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北京留学生活动的知名品牌。东城区日前宣布成立东城区戏剧教研组，这是继2014年成立舞蹈学科教研组以后，东城区率先在全市成立戏剧教育教学研究机构。该教研组由四位专职教研员和十一位具有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的一线教师组成。未来教研员们会通过专题教研、学校特色展示、针对个别问题的研究等多种方式，对贴近学生生活的校园剧、体现优秀文化的传统剧等进行分别探究，提高戏剧教育的师资水平，使各个学校的戏剧发展更为均衡。好，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晓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对话京城名校，对话的就是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了。其实说起来，这些年我们看到的广渠门中学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而且现在教学连续15年的有这样的一个跨越的一个正增长，受到了广泛的社会赞誉，而且中高考成绩非常喜人。那究竟这样的学校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广中人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探究。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来自于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的校长李志伟李校。李校你好。 主持人好。 另外呢，还有来自于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花市小学的执行校长张艳辉张校。张校你好。 主持人好。 以及我们花市小学的行政校长贾校长。 主持人您好。 今天呢，其实几位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也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啊，而且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如何让一所学校能够成长成现在这样的一个样子，以及我们现在是真的办得特别优质了吗？还是我们这个媒体宣传的这是假的，这实际不是这样？还是想听听校长们怎么说啊？这个我们在这儿说话一定要负责任，好不好？李校，首先说一下，您先介绍一下广渠门中学的历史跟规模，好不好？ 广渠门中学从办校历史上来讲，我们到今年是64年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现在呢，广中是在做集团化办学。我们整个的拿广中这个隶属学籍的学生来讲，我们大概学生有2200人左右，然后教师呢大概在300人。大概广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一个规模。那小学这边，两位校长谁来介绍一下现在的规模情况？ 那我介绍。 好。 小学呢，咱们是1994年建校。那个时候呢，是由花市二小、下三条小学和白桥大街小学三所学校合并而成。那个时候合校之初呢，学生也是挺多的，也有800多人的学一个规模的学校呢。那么随着地域的变化啊，那个时候花市小那个附近的拆迁，那个小区改建， 老居民都走了， 老居民都走了啊。那个时候还有种种原因吧，生源就慢慢下滑。到最低谷的时候，那个时候花市小学只有11个教学班了，学生呢也才有250多个人。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真是一个 作为一个花市小学的我是土生土长在花市小学。 嗯。 原来小学呢是在下三条。 嗯。 中学呢也是在咱们那个崇文门中学。 嗯。 啊。就是在那儿长起来的。 嗯。 然后又一上班就到了白桥大街小学。 嗯。 看到学校由原来挺。 由盛而衰。 也挺声望、也挺那个强势的啊、强大的。一直变到。都濒临灭亡了，真是有一些危机感。待着都不踏实，在学校里都不踏实。 其实刚才贾校长谈到了关于十一个班、大家算一算啊，十一个班就意味着六个年级，甚至有一个年级只能招上了一个班的学生， 只能招一个班。 对，而且那俩班估计也都没满额，因为算下二百五十人的话，相当于一个班20多个人， 对， 对吧？ 对， 都不到满额班。 对，就是那么一个局面。 嗯，所以在经历了这些年的变化之后，现在如果您关注这个一些。北京的教育的话，尤其是东中前学区的教育的话，你就会发现花市小学承担了，几乎是东中前地区最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服务于我们的老百姓，让孩子们有学上，能够来到我们的花市小学享受这样的一个优质教育的资源。我们后面再来介绍花市。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的关于这个现在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进行怎样的布局？花市小学是在现在我们的集团里面还有哪些？ 现在是。拿东城区的这个教育集团来讲，我们是4所中学一所小学。这一所小学就是刚才说的花市小学。那四所中学呢，是广渠门中学是龙头校。然后同时还有龙潭中学、崇文门中学和96中学。这就东城而言。那广中集团还包括房山的石楼学区和平谷中学教育集团。所以它是横跨了3个区，然后呢，纵向是从小学到高中这样的一个长链条的这样一种结构模式。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优势教育资源辐射啊，东城区做的是非常好，而且在整个北京市也是作为排头兵，一直在尝试着进行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转换以及优势教育资源的辐射。但是呢，大家也得知道，只有你学校本身立得住。你才能够成立教育集团，甚至向外局县去辐射你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教育。那么从我们的现在探索上来说的话，您觉得我们现在主要是在探索哪些方面？尤其在教育集团内部来说的话，九年一贯制，这算是我们一个主要探索吗？ 九年一贯制是应该说探索路径之一。实际上就是从学生，我个人认为教育集团大概重点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教师队伍的建设。因为教师是学校发展的这种根本，无论是集团办学，还是说单体的这种学校办学，都是这样的。有好老师就有好学校。所以集团化办学第一个做的就是教师队伍的这种培训培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从学生培养模式上来讲，我们在做探索。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花市小学，实际上跟我们就是九年一贯制的学校。那这所学校的京籍的学生，他6年级毕业以后100%直升广中的初中。然后同时我们集团校的像龙潭中学和崇文门中学，那这两所学校，他的初中的学生跟广中是一体化办学。也就是说他的学籍的学生到广中我们混编然后所有的孩子都享受在广中校区的这种优质教育。九十六中学呢，它是我们集团校，但是它是有一个直升班，是可以直升到广中的高中的。 一个班可以直升 一个班是可以直升到我们的高中。然后像我们的平谷中学，他的高中的学生跟我们广中的高中是实现的联合培养。同时我们高中龙潭中学和崇文门中学96中学的高中的学生，跟我们实现的是大年级组，就在招生计划里边，每个学校有10个名额的学生是做集团联合培养的这么一个政策。 这个培养是在广中来培养吗？ 在广中培养， 就相当于是留学过来了。 留学过来，是实际上是大年级 学籍在原来的 学籍在各自的 学校， 对，然后人在这儿。实际上现在广中校区来讲，我们这一个校区是有4所学校学籍的孩子组合成的。 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对于很多现在还在幼升小的家长可能还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如果您的孩子现在已经在中考接近中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里面的含金量有多高。 对， 因为你要想考到广中的话，今年的中招录取分数线大概是在 539分， 对吧？这样的一个分数。但是如果你要考到龙潭跟崇文门的高中的话， 大概500分左右。 要是龙潭中学大概500分左右， 对， 然后96中学是500零几，501左右。 对，这样的一个分数，你就能考上他那个学校。同时，如果你要是在里面成绩足够优秀，排能排进前10名的话，你就能够享受到差20分的这样的一个。20分近30分这样的一个优惠啊，所以呢，这确实是一个真抓实干的，把我们的优势教育资源辐射到了我们更多的老百姓身上。尤其是很多家长会觉得，我孩子可能原来挺好的，但可能因为发挥失常，我们给你一个机会， 对， 这样的话不怕发挥失常，我们能够托底你， 对， 你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这样的优势教育的一个资源，非常好。另外还要谈到的就是，您认为广渠门中学最大的跟其他的名校相比，最大的特色跟优势是什么？ 应该说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是老百姓对这个学校的评价。就是我们离开我们这儿的学生，包括周边的，大家对这个学校评价说，它是一所教育加工能力特别强的学校。什么叫教育加工能力强呢？就是我们这个学校这么多年，比如说初中我们一直就是划片招生，从来没有过掐尖儿或者是所谓的这种择生。那高中呢，我们一直招收的也是中等偏上的这样的学生， 普通家庭的普通孩子， 对，普通家庭的普通的孩子。那这样的学生到了广中之后，他能够有一个同等情况下的一种质的飞跃。我说的同等情况下，就是比如说大家都是中考530分，530分进入到广中的和进入到另外一所学校的，最后出口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广中的孩子，他的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么多年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认识，社会认识，就是广中是一所加工力特别强的学校。所以说包括初中我们的孩子出口也都是非常理想的。所以这个品牌或者说这个口碑是干出来的，也是老百姓认的。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目前来看的优势。 对，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家长们在选择中招报名的时候，因为马上又要面临着中招报名了，也很快又一茬又一茬的，要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我们进校的时候，我们在孩子在区里面的排名。 对， 到我们高考的时候，这个孩子在区里的排名，因为每年中招分数啊，其实大家发现是不会排名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广中当然是一年一年噌噌噌噌噌往上涨的，但是呢，这个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排名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这个时候，你在关注高考出口的时候的变化的时候，如果您找到相应的历史数据的话，你就会发现，加工力强才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孩子最大的一个优势。但是又其中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是我们老师自己培养的，还是外面辅导班培养出来的？这点上怎么说？就是您觉得这支持我们的孩子上辅导班吗？从您的角度来看，广中的孩子。 我个人认为就是上辅导班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这个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风潮是什么，然后我就着这个事儿说。我们自己都有孩子，我们最真实的感受，在学校上课，在学校认真的听老师来讲，学校里的老师做的是教育，而外边的培训机构他可能相对公立的色彩要更浓一些。所以我们不建议我们的学生上辅导班。 学校的老师把自己的学生当亲孩子，教育机构的孩子我们要画一个问号。那我们不能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是呢我们要画一个问号，要相信我们的老师们，尤其学校的老师们，他们首先第一有能力，第二有责任心，管好大家的孩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到九年一贯制的时候，我们都会谈到一种5+4模式跟6+3模式。那从这个模式上来谈，跟咱们广中跟花市这种九年一贯的这种一体化教学来讲，您觉得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就目前学校在做的就是人的融合，课程的打通，就是学生的他是长链条的培养。这个长链条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是站在孩子成长第九年的时候，也就是他15岁的这个出口的时候，我们去看他的6岁，看他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一个9年，我们去做他的这样的一种培养和设计。所以说他没有切割开来，而是一个系统的，是一个长时间的一种关注。 而且呢，从我们作为媒体来说，经常会关注到广中的很多的新闻。我们也发现了，在我们跟崇文门中学，形成一个教育集团之后，也把崇文门中学的硬件 全盘的交给了花市小学。一方面呢是教室资源确实因为大家的需求太旺盛了，生源太多了，也是教室资源不够。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能够希望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大的一个场地，然后去培养他们。你想想，如果一个小学的孩子能够在一个大操场上肆意的奔跑， 我们是两块大操场， 就两块大操场，一个花市的一个那个崇文中学的，那你能想象到孩子们能够获得多么快乐的这样的一个童年。其实我觉得这点上来讲，家长们应该实地去看一看， 对 对吧，就是如果有机会，哎，咱们小学有开放日吗？ 小学的开放日大概在每年的五月份左右。 五月份左右， 对， 看看能不能我们节目跟那个李校长谈一谈，咱们找一机会啊，去小学中学都看一看。因为说真的，就是你看论坛的一些大神也好啊，怎么说也好，都不如自己实地走进去看一看， 对， 老师们是怎么讲课的，看看孩子们脸上有没有笑容，看他们是怎么享受校园生活的。 其实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你进入到一个学校，你不用听校长说什么，你就看看操场上活动着的孩子，看看他们的那种展现出来的那种氛围和气质就足够了。 对，精神状态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主任，他究竟是怎么样去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教育资源辐射的情况，我们面临了哪些问题，同时我们又需要哪些的转变，现在又获得了哪些的成果。 第一个，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现在取得的成果，从问题导向向目标导向的转化。早期搞联盟搞学区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择校太热，满足人民群众在家门口上好学的需求，另外学校差距太大，让优质学校辐射资源辐射经验带动薄弱学校。当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步入到关注质量的提升，关注孩子身上的核心素养关键能力的固化，怎么用我现在高参小的方式，名校办分校向郊区辐射的方式，用我蒙灌带的方式形成新的产能。当我们真的缓解了一定的择校矛盾和老百姓的这个焦虑之后，可能我们更加焦虑的是这些孩子是不是能够成为合格的建设者。第二点的线索，从均衡的目标到质量的目标。十九大之后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以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课程结构。我们所有启动的这些项目从早期都是讲名校带分校，但是走到今天，最终我们是希望它能够独立起来，形成有质量的基础教育的发展，也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在促进教育均衡与公平的过程当中实现高端的均衡。真正的均衡和公平是各得其所的，而不是说全都一样。在这个基础上，甚至把高考中考的科目选择权答案的这种开放性都进一步的放开。第三个重要的变化，从单体的提升向供给侧结构的调整。到目前全市已经有中小学教育集团150多个，覆盖410多所学校，学区130余个，覆盖1000余所学校。基础教育的供给侧的结构已经由单体学校的供给变成集团供给和区域供给，进入到这个集团的学生所获得的教育供给和老师资源甚至同伴资源已经远远不是一所学校给他的。教育的发展模式正跟我们国家整个大的发展模式完全匹配在一起，它也在去库存调结构形成新的产能。最后一个特点是从系统发展到穿越融合和统一战线的方向转化。教育系统的发展不再是本系统内部的发展，代表着多种边界的穿越与融合，以及形成服务于孩子成长的统一战线。北京所搞的社会大课堂，初一初二学生的科学动手实践活动，包括教师的开放型的教师培训，还有双师工程智慧学办，这些都在穿越边界引入外界的资源。现在全市有9年一贯制学校115所，这个比例未来还将扩大。今天再看这115所，一旦形成9到12年的一贯之后，覆盖的学生能够享受9年的连续培养的教育服务，是学校的治理结构、学校的课程设置、老师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上的纵向的打通，这是改革的方向。 非常感谢三位校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有机会带着我们家长们一起走进这样越来越棒的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节目内容。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的扩散条件不利，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90到14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好，听众朋友，那么在昨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北京生态环境40年的一些点滴变化。那么昨天呢，为您首先介绍的是无煤化，这是北京大气污染治理历程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其他的一些非常40年来非常好的变化。北京机动车污染排放的治理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在2014年和2018年北京发布的两轮 PM2.5 原解析结果中，机动车污染排放都是高居本地源的首位。为此，北京始终坚持车、油、路并举的综合举措，大举向机动车污染进攻。在淘汰黄标车和老旧机动车的同时，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率先实施第五阶段机动车新车和油品标准，第六阶段油品标准，普通柴油和车用柴油实现并轨，发展轨道等公共交通，提高绿色出行比例，限制路权，国三标准重型柴油车不准进入六环路行驶，积极推动落实公转铁运输结构调整措施等等。与此同时呢，北京在全国率先完成了空气质量监测网络的升级，通过覆盖各区的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高密度 PM2.5 高密度 PM2.5 小微监测网络，以及覆盖各街乡镇的粗颗粒物监测网络，实时监测空气质量，创新排污许可制度，强化仪证式管理，成立环保警察，推进环保部门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行刑衔接，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多措并举，精准施治，大气污染治理成效显著。2017年，全市 PM2.5 的浓度下降到58微克每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了34.8%。今年前11个月又下降到每立方米52微克， 为历史同期最好水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称赞北京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为全球其他发展中经济，为全球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创造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好了，那么今天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我们明天再会。 FM 1073 AM 1026